Positive 音樂特區第97集。你好，又是 Positive 音樂特區的時間，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Felix。 剛剛聽過的是 Daydream on Autopilot 的 There's a Fire Inside、是一首近期我在這個 CyberPR 上面找到的歌來的。是這隊樂隊我剛剛跟他們拿到的 CD 回來、也都聽過他們的歌了，即主要都是一些比較，即係佢又唔係 heavy metal 嗰類啦，咁但係都係重口少少嘅即係搖滾啦。咁但係 so far 啲歌都相當之啱聽啦。咁相信打後都永遠會繼續播佢嘅歌嘅。咁啊、好啦，咁今集咧某程度上其實都係想幫點講啊？我去喺上個禮拜六去過嘅一個 event 去做一個小報告啦，因為其實上個禮拜六咧就係香港嘅共享創意嘅呢個開幕，叫唔叫開幕禮好咧 ？launch party 咧叫即係 sort of like 開始運作嘅一個紀念會嘅講座啊成咁啦。咁啊喺呢個樂富嗰邊嘅一間點講？叫佢嗰間係咩咧？等先，我揾翻個 名嚟先？係呢個香港兆基創意學院啊，咁係基金會，即係李兆基有個基金會作辦嘅一間學校啦。咁喺嗰度就即係個 venue 幾好嘅，咁好明顯係強調係訓練啲後生仔去點啊，係去做創作嘅。咁啱曬個 theme 啦，因為共享創意就係講緊係創作嘅一樣嘢啦。咁喺呢度首先作一個少少嘅介紹啦。咁就共享創意其實係一個可以講話係喺版權法之中嘅其中一個新興嘅部分啦。咁就係六年前先開始出現嘅。咁其實所謂共享創意就係喺所有版權歸於一個機構，即係 all rights reserved 嗰類咁樣嘅條款，同埋冇版權，完全係 open access 啊、public domain 啊嗰類咁樣嘅情況之間嘅一個橋梁咧，就係、是我保留某啲版權、某部分版權，但係只要你符合某啲條件就可以用。咁當然詳細我講唔到幾多啦，因為時間有限啦。咁我會post 翻香港共享創意嗰個 website 喺我嘅 show notes 度，咁你哋可以去睇下。咁詳細嘅其實喺嗰度咯，可以講得到啦。咁嗰日咧就 basically 係一個講即係點講一個典禮，咁有幾個講者喺度啦，咁有呢個共享創意嘅幾位兩位創辦人啦，這個 Professor Lessig 同埋呢個 Joy Ito 呢兩位嘉賓嚟咗啦，咁有兩個 talk 啦，咁都相當之有趣嘅。雖然啊 Joy Ito 嗰個就比較 technical， 我亦都有少少跟唔上啦。咁但係啊 Professor Lessig 嗰、那個講、那個 talk 咧就相當之有趣嘅。咁佢其實提咗一個例子出嚟嘅，就係話咧喺今年有一位這個音樂人他的名字叫 Colin Mutchler， 他作了一首叫 My Life 的吉他的音樂，我先播這首給大家聽啊。 咁本來咧呢一首已經係一首都幾悦耳嘅作品啦。咁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爭咗啲啲咁，好似唔知即係一首好完整，但係總係好似爭咗少少咁嘅感覺嘅。咁可能另外一位樂手 Cora Beth 有同類型嘅感覺啦，就係因為咧佢將呢一首歌配上咗自己嘅小提琴嘅音樂，咁就做咗下邊要播嘅一首歌，就係、是、My Life Changed。是不是即刻差啲咧？即刻就好似豐富咗一啲咁樣。咁點解 Cora 可以做咁樣嘅一個你可以叫 mashup 啦。其實如果用平普正式音樂 term 嚟講就係呢個係一個 mashup 嚟嘅。佢 mashup 咗人哋嘅歌落自己隻歌度。咁點解可以咁做咧？就是、因為 Colin 首音樂咧原本就係、是有呢個共享創意嘅 license， 係可以容許人哋去作二次創作嘅。咁所以呢 Cora 就可以做了一個這樣的舉動，那就不是好像某不知道什麼特區的不知道什麼政府在一些不知道什麼的廣告上面在說過說姐姐說小佬你做什麼事唱我首歌啊，那首歌我的是我的 我創作不代表人家不可以用的嘛，如果你用 Creative Commons 就可以咯。我其實很期望 Creative Commons 拍一個廣告是說姐姐說我已經有Creative Commons 的 license 噶，你攞去唱啦，或者攞去做 remix 啦，咁樣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奇想啦，或者但係 Creative Commons 嘅 idea 其實就係咁樣，就係、是、一個唔係去保護，唔係強調去保護產權，而係去分享個產權嘅一部分，令到創作可以得以延續嘅一個。系統嚟咯，咁當日當然講咗好多有關於呢啲共享嘢啦，咁亦都喺跟住嘅工作坊入邊，咁我參與咗個討論，亦都同幾位博客嘅 講者噶嘛，亨啦，星矢醫生啦，同埋Jackie 啦，咁佢哋幾個亦都即有啲類似嘅討論啦，就係究竟我哋其實講緊嘅Creative Commons 究竟係我哋保護我哋自己嘅權益，免受呢個大眾傳媒去侵害，定係其實實際上我哋去容許人哋去作二次創作啊，或者共享，即係分享嗰個用途啦，即係譬如話我可以 quote 你嘅嘢，你可以 quote 我嘅嘢之類咁樣。咁結果係點咧？其實大家都明白一樣嘢，就係 Creative Commons 根本個目的唔係去保護。不是去保護個產權，個產權可以用版權法去保護，但是 Creative Commons 的存在價值是一個共享 的存在。所以在現在來說，香港有了 Creative Commons 之後，某程度上是應該會是在這方面應該會有些進步。問題只不過是說究竟步伐是否夠快，還有對個社會有多大影響，這個就真的要留待以後去看。咁講咗咁多咧，其實都令我諗起Mike Garrick 嘅一首歌《Free》。咁以前都播過，咁可能你哋都聽過，但係點解我諗起咧？就係因為入邊所講嘅其實有少少似我哋用緊 CC 嘅人嘅諗嘢方法嘅，就係我哋就知道外邊係好怪，但係外邊睇我哋亦都好怪。咁你睇人，你睇人怪，人睇人怪，人睇你怪，咁究竟邊個啱咧？其實好難講。咁 anyway， 咁啊，請大家欣賞 Mike Garrick 嘅歌。 They sent me here to rest, to get the weight off of my chest, while they work 9 to 5.Cheat on husbands and wives and tell me I'm the one who's depressed. And I'm left to define what's insane to the same folks who jailed Galileo and explained him away. They, who are we, who are wondering which one of us is free?You know, and if they're smiling stark naked, sometimes it's just wiser to compliment the cut of their clothes. And no, they define what's insane based upon what makes them look good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ey, who are we, who are wondering which one of us is free?Month, and I'll watch them drink water from crystalline glasses. They'll sit and stare like smoke-damaged chairs round a smoldering pile of ashes. And I'll try to define what's insane to the same folks who consistently kill those with something to say. They, who are we, who are wondering which one of us is free? 道を選んで掛け違えたボタン外したいつでも一人きりのようでいつでも私の体を熱くする夕日に響く街のメロディー一瞬のうちに走り出す 啱聽過嘅係條原理家嘅 Bula Bula， 咁 Bula Bula 呢個字咧，如果你用翻日文將佢即係譯翻佢做日文，然後打入去Google Search 咧，或者打去啲即係啲 translation software 度去翻譯的話咧，你係會見到佢係話係譯翻做英文係 wander 嘅，即係遊蕩啦，或者遊歷啦。 咁用一個咁樣嘅心情咧，去為呢個禮拜嘅節目作出一個句號咧，咁我諗都幾適合嘅。咁亦即係話呢今集節目亦都差唔多啦。咁講咗半集有關於 Creative Commons 嘅，似乎就有少少烏仔大個主音婆啦。咁但係坦白講，我唔係好想，即係又係懶寫啦。你知我。即如果你聽開我的節目，一路有聽我講嘢，你都知道我係好難寫嘢。其實雖然話我諗我寫嘢都 OK 嘅，不過我好難寫嘢。咁所以變咗，我反而覺得就係如果用 podcast 形式嚟講出俾大家聽，都係一件好事。咁anyway 啦，咁就有幾樣嘢想講啦。第一就係唔經唔覺又到97集啦。咁啊，仲有幾集就100集啦。咁話下話下，即係時光飛逝咁，然後跟住又嚟100啦。咁哇，咁我喺度諗緊，其實都有少少 idea 諗下，即係100集要搞啲咩嘢噶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啲咩嘢意見，或者有啲咩嘢提議，譬如話想我播翻啲咩舊啲嘅歌，以前我播過但係好耐冇播過嘅嘢嘅話，咁請你哋話俾我聽啦。我的 email address 是 psmsar@gmail.com， 咁我 website 就係 psmsar.com 啦。咁大家不妨留言話聲我聽，咁睇下我可唔可以盡量準備喺100集嗰時同大家重温一下以前我播過嘅一啲歌啦。咁另外咧就係點講咧？今個禮拜就真係實在都幾忙，其實都。有很多拉拉搞搞嘢，咁變咗我其實都唔係好多時間去準備一啲即係點講，準備一個比較即係好在就因為有 Creative Commons 呢件事，咁就叫做準備得比較好，即係有啲嘢講下啦。咁但係如果唔係都係就好大件事嘅。咁但係應該下個禮拜會好翻少少啦。咁下個禮拜會帶翻俾大家一個完整啲嘅節目啦。咁啊，下星期再見啦，拜拜。